行。 起初，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了阿根廷探戈，流行于草根阶层。二十世纪初，探戈被欧洲上流社会接受。大家都知道，皮亚佐拉被称为探戈之父。但要说到管弦乐当中的探戈曲，要数这一首了 ，Jealousy 嫉妒探戈。丹麦作曲家雅克比盖德创作，一曲成名。